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32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上回我哋讲到啦，师徒三人斗蛇精，而九叔咧就唔小心中咗毒蛇套舞，盘膝坐低强行运功解毒啦。而秋生同文才咧见到前有蛇精，后有怪老子，周围啊密密麻麻成千上万只曱甴啊毒虫系咁向自己围埋嚟，真系生平都未遇见过咁凶险嘅处境。正当嗰条蛇精从个大汉身上脱离之后，正准备攻向秋生同文才啦。秋生同文才举住两块烂棺材板，谂住顶得几耐算几耐啦。点听到嚓一声，冇晒声气，探个头出去望望啦。蛇呢？蛇又唔见咗啦噃。第二下一滩黄水，条蛇精就咁摊喺啲黄水里边，奄奄一息，睇起身就应该差唔多啦。只听见洞外一声清叫， 陈归陈，土归土，金镖银镖归当铺啊！ 两个人一听到呢把声，救兵到啦，系有哥啊！只见到洞口黄影一闪，有哥就飘然而至咧。 哇，细佬，乜咁大阵仗啊？ 有哥， 有哥，点解你喺度嘅？我喺度唔得嘅咩？你师傅呢？ 师傅中咗蛇毒啊！ 系啊，就喺后边疗紧伤啊！ 啊，中蛇毒咁紧要？ 而正喺呢个时候咧，洞口啊火光闪闪，噼里啪啦咁啊走咗好多个人入嚟。秋生望望佢， 有哥，乜你几时变得咁搭马噶？ 切，有哥我啊几时都咁搭马嘅咧？ 哦，咁系僵尸咧，定系？ 黐线，你都懵嘅，僵尸识跑嘅咩啊？ 两个人拧头一望，只见举住火把嗰班人咧，真系人嚟噶，跑入嚟噶噃。有哥斜眼望望嗰边嘅怪老子， 哼，就系呢条咁嘅粉肠喺度搞风搞雨系嘛？ 系啊，有哥，好似佢叫咩虫尸定咩鬼咩光头尸嚟嘅。 哦。睇你嘅死款，就知你系藏尸怪老子啦！做咩喺苗疆咁远走过嚟呢度揾食，你都唔嫌攰嘅咩啊？ 只见怪老子咧，仲系双脚盘膝咁坐喺度，而佢后面阿宝少咧，已经开始戚下戚下个头，啲血啊好似俾人抽干咗咁啦。怪老子一声长笑。 天大地大，有边一度规定我唔可以去啊？你个四眼仔又想嚟做嫁娘？带咁多人嚟，唔惊有死多几件咩？ 有个一边耍手一边讲：， 唉，我就唔系同你嚟撒屁嘅，我系同班乡亲嚟驱虫嘅啫。 驱虫？ 文才秒秒有哥问啦， 有哥你嚟驱虫，你唔系嚟帮我哋嘅咩？所以话你都懵嘅，驱虫同帮你哋系两件事嚟嘅咩？来，各位乡亲，将身上边嘅硫磺粉同埋身上边随身带住啲咩老鼠药、曱甴药、乜鬼嘢臭脚黑星，全部铺晒出嚟。 话音刚落啫。跟住有哥入嚟嗰班友仔啊，即刻除晒身上面一袋二袋，哇！原来带咗好多嘢嘅，一手拿住个壳，一手往袋里边滗啦，一滗出嚟，哇！嗰阵硫磺味啊，攻到秋生同文才都想打乞嗤咁仔。而正喺呢个时候咧，怪老子已经坐唔住啦，一边念动咒语，双手一赶，当空画足圆。将手上面嗰只比核桃大少少嘅人骨向中心一揿，啪一声，一捻全部吞晒入口。而呢个时候，九叔只眼一擘， 喂，大哥，小心！ 只见到怪老子一扯手中只锁链，啪一声，条锁链就锁住宝少琵琶骨噶嘛，当堂啊成嚿抽出嚟，连骨头抽埋出嚟。 一粒钟嘅时间已经够啦吧？怕且啲解药你哋都要唔到噶啦，咁啊不如 一边讲，怪老子随手一挥，将宝少啊成个掹咗埋嚟。宝少啊已经瘦到皮包骨个样啊，有气出就冇气入咁样，仲喺度眼直直咁望住九叔呢边。怪老子手刀一烫，当同啊切开宝少个肚，一搞一掹，而啲胃啊肠啊全部掹晒出嚟，一搞啫就攞咗粒绿色嘅药丸出嚟，血淋淋。 既然大家都觉得呢个咁嘅败家仔死有余辜系嘛？咁啊，我都同你哋一样替天行道一次啦，吓、 啊！啪一声，药丸就被碾碎啦。九叔一揿地下，慢慢震腾腾咁企翻起身， 扑你个街啊！阿友， 系点啊，师兄？ 有几多流亡啊？ 哎，你想要几多？ 我同你细浪。 再睇睇怪路子呢边呢，好似连输血都嫌慢啊！ 一啖就吸咗落宝少条颈度，系咁死命咁啜，死命咁啜。 而宝少真系医翻都晒药费啦，咁啊真系应咗嗰句：世间啊自有公义在，恶人定有恶人磨。只见怪路子吸完宝少啲血，求其将宝少掟埋一边，双手一圈，啲毒虫啊、曱甴啊，全部向佢涌咗起身。包到佢成只虫人咁嘅样。呢个时候隔篱有个乡亲行过嚟讲啦。 有哥啊，有哥，依个嘢点算啊？嗰个唔系就系嗰条友啊？ 各位乡亲听我讲，大家将手上嘅硫磺粉全部交俾我，你哋先往后腾腾，前面啊好狼噶条友。 好啊。 成班乡民呢，举住啲火把向后腾，一路腾到洞口嗰边呢。有哥同九叔讲：， 喂，师兄，你掂唔掂啊？ 我几时有唔掂过啊？ 我睇你个样啊，几唔掂下喎。嚟啦，整啖红黄酒爽下先啊！ 一边讲，攞出个酒壶攞个递俾九叔啦。九叔接过嚟一闻， 好嘢嚟噃！ 当堂啊，一饮而尽。 喂，师兄，你留翻啲俾我得啩？ 九叔啊，嗒嗒嘴。啲毒好似真系好翻好多咯噃， 后数啦， 后数啊后数，喂嗱呢啲粗重嘢你知我唔拉啊，我闪埋一边先啦。 好，你保下啲乡亲先。 游哥讲完一个倒口，身一闪啊闪咗村民前面。 嚟各位乡亲，这个就系我师兄一眉道长啊，嗱大家睇表演啊，唔使钱啊。 九叔啊拧拧头， 云在，秋生。 是师傅， 而正在这个时候呢，怪老子那边运功都好像差不多了吧。那有些人就问了，喂，运紧功上去搭他老尾，一下过干手净脚，还要等他啫。一来有哥自知功夫不够对方练的，九叔身中劇毒，啱啱先说清了少少啫，但是他身上面还有多少力呢，就他自己才知道。文才同秋生骤眼咁睇过去啊，系咁医好个粒皮甩骨少少嘅啫，冲上去系嚼人呢，定系送人头呢？你话咁啊？闲话休提，只见怪老子呢边手执铜锤，右手啊掹起人头骨锤，两只锤互相咁一哼，人头骨锤上面嘅天灵骨当堂啊碎咗，人头骨锤里边啲骨灰粉全部攻晒九叔嗰边。随即嘅身上边嗰啲毒蛇啊、曱甴啊，每一只都泛住绿光，全部都涌晒九叔嗰边。九叔见系咁，双手将文才同秋生向后一扯，随手一解道袍，将道袍一剪剪开，另转身一挡，成件道袍大字形咁样飞咗出去。只见件道袍也飞出去啊，中间嘅太极图案啊金光一闪。随即就将啲烟尘全部滚晒起身，怪老子见你咁，成个人啊攞住个铜锤冲咗过嚟啦。黄袍一落地，只见九叔已经拧转咗身，手里边已经多咗两张黄符啦。 你呢个妖毒，四不足惜，三味真火，急急如律令。 令字一出，两张黄符啪一声咁烧着， 尤其佢唔烧落去嘅，就系好似蜡烛咁点着咗啫。 九叔个双手一翻，两张黄符竖起，一左一右喺正文才同秋生前面。 文才、秋生，烧佢老尾！ 文才同秋生一声应落，随即系咬破左手中指向眉心一点，随即就喺右手臂嘅手掌开始向前一捋，捋到右手嘅中指，当堂成只右手啊喺有血纹嗰个地方隐隐啊泛起红光。只见文才同秋生右手啊化掌为剑，两个人啊瞄准住怪老子向住王符嘅火苗一点。两道黄符当堂好似喷火器咁，两条火龙轰一声就冲向怪老子。怪老子啊惨叫一声，哎呀咁样，啲毒虫、毒蛇啊、曱甴啊，随即嘅全部向后吞，一只二只嘅涌翻怪老子嗰度，好似飞蛾扑火咁，帮怪老子挡住啲三味真火。九叔见势系咁，好似唔够力噃，自己体力啊未恢复，左脚微微一弯。但仲系咬紧牙死撑啊！两只手一左右高举黄符，火焰啪一声又升咗一尺。文才同秋生隔住火苗对住怪老子，一边系咬牙切齿吹力一发，但系啲火好似冇乜点升啫噃。梗系啦，大家都冇力噶啦嘛。而呢个时候，九叔大喝一声：， 哎呀好， 哎嚟啦嚟啦！ 只见到身后黄影一闪啊！有个已经攞住另外一只葫芦，手上面多咗个大麻包袋，当堂对住怪老子嘅身一闪闪过去，原来全部都系硫磺粉嚟嘅，好似爆炸咁样啊！滚咁一下，毒虫毒蛇全部被炸飞晒，啲火真真正正烧到怪老子身上边，怪老子一边惨叫，一步一步好似好唔甘心咁样啊！有个见到系咁，掹起嗰只酒葫芦。一冚，噗咁一下，三味真火当堂冚咁一声，怪老子啊终于停低啦，成个人缩喺地下。有个惊佢死得慢啊，再含住两啖烧酒，噗咁又一喷，慢慢怪老子就唔喐啦。见到收拾咗怪老子，师徒三个一屁股蹲喺地下，嘘嘘声咁唞大气，真系隔夜风老出一着。有哥行上半步讲啦， 哎呀师兄，你话我为帮你落血本啊，三十年女儿红嚟㗎。喂，话时话你点知我仲收华之酒㗎？ 九叔个斜眼望望有哥， 收埋一支，你确定淨係收埋一支咋咩？ 一边讲冇你咁好戏，成个人摊咗秋生同文才嗰度，几乎要瞓着咁滞啦。 有个即时收埋个葫芦，唉，我啊知你唔多好呢味嘢㗎，嗱你又唔好成日督穿我啊真啊。 一边讲一边招呼后边， 唉，各位乡亲，嗱呢个呢就係大名鼎鼎啊我师兄啊一味道人，大家嚟多谢佢啦。 后边班村民听到啫，冚咁一下涌晒上嚟，千多得就万多谢咁。其中有一个村民就讲啦， 去你哋睇呢个好似睇起身系，哎呀，哎呀，大智同个大勇啊！ 众人啊，沉声望过去啦，九叔亦都望望过去睇啦。呢、这个所谓嘅大智同大勇啊，原来就系俾蛇精上咗身嗰两条大汉。 哎呀，阴公咯，死得咁惨个， 有哥行埋去讲啦。 唉，我都算到咧，你哋两位乡里啊！都是空多吉少的啦，估唔到今次真係俾我断正，俾奸人利用。你睇佢哋双眼发黄，条脷黑晒，你睇下。 一边验住尸，有个招呼把乡亲过嚟睇啦，一边係解释緊，原来佢哋俾蛇精上身，攞咗个壳嚟作奸犯科，而呢个始作俑者呢，正係啱啱被烧死嘅怪老子咁样。随后仲加多句啊， 你一切呢都系多得我师兄搞掂啊，换着我啊，我啊冇咁大本事啦。 文才隔篱听到啊，细细声问啦：， 哇，有哥做咩？咁谦嘅佢啊？ 秋生啊讲啦， 谦啊，我觉得佢好似喺度射博啊，真啊。 一边讲，秋生一拍个头， 哎系啦，点解有哥喺度嘅？ 系噃，有哥点解会咁啱正正喺呢个时候出现，又帮咗手呢？大家想知嘅话，下一集继续收听。